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还是保持最初的倾向，认为此事与吴武有关。 但他现在也失踪了。 你刚才是在跟吴武的秘书说话？ 吴武还在读书，哪来的秘书？不过是吴家给他安排的侍从，平时也待不进学校，只能在外头跟着，帮忙打个下手，办点差事。我问他昨天吴武去了哪里，他告诉我昨天吴武没课，但观星协会有活动，他得去一趟，结果就没再回来。 杨春和也是这个社团的成员。 说到这儿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岳定堂对司机报了个地址，正是吴武所在的大学。杨春和虽然是隔壁女子大学的学生，但观星协会是两个学校合办，而且由吴武所在的长春大学主导，所以会址就设在哲学系一间偏僻的教室里。教室平时没什么老师会征用，逐渐也就成为协会的常用会场。林月二人在系主任的带领下来到这里时，协会成员正在举办演讲活动。 这里就是观星协会了，冯三小姐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没想到这吴匪也会跟着失踪。这学生平日跟老师打交道不多，老实说我们对他实在是没什么了解。坐在左侧的那个高个子呀，叫何嘉年，是观星协会会长，也是我们系的活跃分子，品行成绩都不错的，也关心同学啊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可以询问他。 系主任站在教室后门低声道，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，吴武在学校里就不是一个优秀好学的学生，自然也就不会经常去跟老师们提问题，老师对他的认识仅限于吴家。林叔他们想问案情，问老师肯定是没结果的。 我明白，多谢您。肖主任，您去忙吧。 好，你们请便。 协会今日的活动是与星象有关的民间传说，成员们正各自发挥想象，畅所欲言，讲述自己搜罗来的故事。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讲的是紫微星。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很少听见，我也是从曼那里听来的，据说啊，是他小时候听姥爷讲的。话说前清那时候啊，女主当政，慈禧太后临朝四十几年，熬死了丈夫儿子，又把妹妹的儿子扶持上来当皇帝啊，就是光绪皇帝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传闻呢，当年他姥爷村里有个奇人，会看天象。那年的某个晚上啊，那个人忽然看见两颗地星接连坠下，就说有两位皇帝要过世了。但那个时候朝廷呢只有一位皇帝，哪来的二帝呢？所以啊，大家都当他是胡说呢。可谁知道过了一阵子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两日前后脚走的。 不对啊，紫微星自古以来也就那一颗，这古代传说里皇帝驾崩就有紫微星陨落，那星星成天落下来又再安回去吗？否则哪里用得完？ 众人都哄笑起来，悬疑的气氛一下就消散无踪，讲故事的人也红了脸，半天没想出怎么接下去。林叔和岳定堂都跟着笑起来。一名年轻人早就注意到被系主任带过来的这两位客人，见状悄声绕过众人走过来。 你们好，我是何嘉年，观星协会的会长。 你好，我叫林叔，他是岳定堂，我们是来了解杨春和的案子。这是我的证件。 我有什么可以帮两位的？ 你对杨春和跟吴匪这两个人有多少了解？ 我跟杨同学打的交道要多一些，因为他对天文学和星象学非常感兴趣，平素呢也在图书馆里查阅不少资料，我们每次活动他都是发言最踊跃的人之一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故事，总能想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情节，我们这里的同学都爱听他讲故事。至于吴匪，我跟他交流不多，他加入观星协会之初 经常会找我们协会的女同学套近乎，有几个女同学跟我反映过这个情况，我也找吴斐同学谈过话，他就收敛许多。后来他不知怎的又跟杨同学走得近，杨同学家境普通，我怕他不明就里，就给他提醒两句，后来也没看杨同学对吴斐如何热情，但吴斐倒还是经常主动来找他。 何嘉年的话跟吴武是完全不同的视角。林叔还记得吴武跟他们说过杨春和喜欢他，暗恋他，却被他拒绝了，但林叔却没有在杨春和的笔记本上找到关于吴武的蛛丝马迹。如今听见何嘉年所说，林叔发现说谎的人很有可能是吴武。 那吴斐是倾心杨春和吗？ 我也不清楚，我提醒杨同学的时候他说他心里有数，我看他不像是被富家公子迷惑的人，也不好多说，可没想到他这说不见就不见了。 所以我们现在在找他。 我知道杨同学家里没什么背景来头，比不得冯家吴家，可他热爱学习，平日里很是上进，我们天文社的人都很喜欢他，如无意外他以后也一定是社会栋梁之才，还请你们一定要帮忙把人找到，我在这里谢谢二位了。 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。 离开观星社，林叔他们心中对吴武的疑惑没有解除，反倒更深了。林叔甚至怀疑杨春和的失踪，甚至冯珍珠的自杀都跟吴武有关，但冯珍珠自杀对吴武又有什么好处呢？难道他在外面养了情人，嫌弃冯珍珠可能被玷污，所以故意言语奚落，让冯珍珠承受不了压力，进而走上绝路吗？而他杀人之后心生害怕，所以一走了之？这说不通，因为吴武不可能在外面躲藏一辈子，总是要回来的，那时候冯家不可能不追究。如果不是嫌弃冯珍珠，那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林叔觉得这其中必定有什么隐情，是他跟岳定堂还没有找到答案的。唯一可证实的便是吴武此人并不像他外表表现的那么深情，他对冯珍珠也未必就是出于真心的喜爱。 我听说吴武跟他四哥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。 他们并非同母兄弟。 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讨厌一个人，会喜欢他的未婚妻吗？ 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，除非他对冯珍珠爱慕已久，非常喜欢。 我原本也以为如此，但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，会在学校对另外的女人表现出兴趣吗？ 刚才何嘉年虽然没有说得很直白，但意思也非常清楚。他觉得吴武是个花花公子，加入观星社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跟女学生搭讪，而不是真正对天文星象感兴趣。除了杨春和之外，他还接触过好几个女学生，只不过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杨春和身上。是因为杨春和家境普通，更容易上钩吗？ 吴武暂时是找不到了，我们再去杨家看看吧。 啊，正有此意，那走吧。 从杨春和身上也许还能找到什么线索。岳定堂对杨春和那笔记本里反复提及的苍龙七宿印象深刻，虽然那未必就真的跟什么一贯道的青龙会有关，但在笔记里未必不能再找到一些跟杨春和失踪有关的线索。阳光正好，林叔浑身上下都透着股懒洋洋的劲儿，只差没在脸上写着想睡觉三个字儿。岳定堂走了几步，发现对方不动了，以为他又犯懒，只好停下了回头，却发现林叔正站在树下发呆。岳定堂走过去。 怎么，想学牛顿，感悟万有引力？ 我只是忽然想起一件往事。 罗密欧与朱丽叶？ 嘿，你怎么猜到的？ 不知道，我也只是正好想起那件事。 年少轻狂的两人，一个在树上叫嚣，一个在树下跳脚。岳定堂敌不过林叔口舌伶俐，还想上树去打架，结果倒好，两人一起摔下来。当岁月远去，细节模糊，唯有那本《罗密欧和朱丽叶》成为记忆深处的永恒。他以为只有自己记得那段插曲， 可没想到对方也记得。一个人记得是凄清，两个人记得就是惊喜了。 那本书我去法国之前一直带着，原想等你去送别的时候赠你，没想到 我后来没去。 林叔抬起头，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落点点金斑，像记忆的细屑落在身上，融入骨血。 其实我本来想去的，但我爹病重卧床不起，抓着我的手说希望看我成家再走。我去跟杜玉宁说希望事急从权，过后再好好补偿他一个婚礼，但他犹豫了，他说家里长辈不答应。当时林家境况已经大不如前，因为我爹的病又花了不少钱，杜家已经开始后悔这门婚事。我知道，但我爹不知道，不能让他老人家知道这件事儿，只能让杜玉宁帮我假戏真做。他不愿意，我们俩就吵了一架。后来的事情你应该都听说了。 林父去世，林家败落，杜家悔婚，林瑶散尽家财供林叔出门求学。曾经风光一时的林家就此在茫茫大上海淹没，如同一朵浪花在沧海横流之中毫不起眼。 其实我很庆幸杜家悔婚了。 如果杜运宁坚定本心，不顾家人反对也要跟林叔在一起，那现在所有人可能都要奔往另外一条道路。但现实中没有如果，所有一切都不可能再重来。即使错过，最后依旧能紧握手中，这对岳定堂而言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他相信对林叔亦然。 如果杜家不悔婚，我估计现在就是一个闲来无事的富贵女婿了。我这人懒，不被逼一下就不会向前走。当时如果没有出走上海滩，也就不会知道世界有多大，自己能做点什么。哎，说为国为民实在太大了，我担不起这么大的志向。但大老爷们儿堂堂一世，能在战场上多杀几个敌人，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，挺好。哪怕落下一身伤，我也觉得问心无愧，很痛快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